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29集。 陆延辰低头凑在归小耳廓上，又微微叹了口气，才说：“ 哎，一股膻味。” 归小的迥异上涌，推他。远处，久等两人不回的那位好战友同志，冒着新一轮的风雪出来找了，正瞧见从未见过的陆延辰逗老婆片段，真是如见着世界第九大奇迹一般。乐开了。 哎呦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呐！陆队，我今天也算开眼了。哎，不过陆队啊，你在我们家冻牛粪堆边上和嫂子逗闷子，也真不怕委屈了嫂子？ 归小一瞥，原来旁边围栏里那一堆堆被草草遮掩住的是牛粪。晚上回到他们睡的小蒙古包里，陆延辰特地往铁炉子里添了不少煤，烧得比前夜旺了不少。他将灯关上，摸到被子里就是归小光着的半截胳膊。归小的呼吸声极其细微，却撩得陆延辰如坠迷雾，不觉将眼闭上，彻底在黑暗中让自己清醒。 刚我翻了翻你的行李袋，你怎么这么会骗人？ 骗你什么了？嗯， 陆延辰一下下去亲他的耳朵，再用嘴唇蹭蹭，有种反复撕磨的温柔。 你自己心里明白。 他答应着，承认有件事的确骗了归小十几年。归小心往下重重一落，以为是和他的家庭有关，岂料陆延辰又说： 我小时候是左撇子，后来读书被强行改了，也就家里人知道。 左撇子？归小思绪打了个结，缓了半晌明白过来，不敢相信地推他，却看低低笑着的陆延辰。 我说呢，怎么可能有人左手单手就赢我？哎，那会儿你就骗我了。 十几年后揭晓的谜底是，陆延辰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骗子，太奸诈了。归小忍不住在棉被里狠狠踢他，滚去陆延辰身上又是拳头又是牙咬，到最后自然又抱着滚到一处去。两人都落了个浑身潮热，颠来倒去全睡不踏实。归小将腿伸到空气里想凉一凉，漆黑夜里露出那么一截大长腿，晃眼得很。肢体上和视觉的双重冲击，让陆延辰昨晚喝下去的酒精都成了奔腾而下的泥石流。昨夜干过什么，都历历在目。归小的汗在手心里，那种黏腻湿滑的触感，他都还记得。酣醉之时，深爱的女人在怀里，这种事儿一闭眼下去也没什么做不得的，可偏就是没法下手。人家亲爹刚细数了陆延辰几大罪状，恨不得将他从军十几年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儿都查了清楚，明确表明你陆延辰就是一个生长在北京郊区农村、家庭关系混乱的癞蛤蟆，就不要想着通过人家闺女来谋求高福利、高待遇的工作改变人生了。可转脸挂了电话，就在蒙古包里和人家闺女直接鱼水之欢了，这事儿做不得，至少眼下做不得。陆延辰眼睛垂得很低，在没有光线的房间里看着归小，看了一会儿就翻身下床又出去了。翌日他们离开小度假村，去了一个公墓。陆延辰战友带路找到一个挺普通的墓地，归小看墓碑上的名字时，陆延辰正在用手指触摸那凹进去的笔画。 要找人再描红吗？ 不用。 陆延辰摇头笑了笑。为国捐躯者，广阔草原上自有他的忠魂去处，这里就是个形式。 他是你战友？ 我带过的第一批新兵中的一个。 怎么牺牲的？ 陆延辰再摇头，不想过多讲述亡人。归晓也不再问，他挺怕听到一桩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的。凡是成为英雄，背后都是血泪，所以这种故事当然发生的越少越好。陆延辰似乎看出他的想法，基本人们对他们的理解就是真刀真枪牺牲了才是英雄，那位战友却是絮絮叨叨地讲起来。 哎，他是江浙那边的人，孤儿，先来我们这儿，后来去了西藏，那会儿他的身体不适合高原上的高强度训练，没多久就情况不太妙，被抢救过来，临死前啊，就说想埋在内蒙，陆队啊，就给出了钱买了块墓地，当时我正好离开部队，就帮他把骨灰带回我家附近，也方便我看着。哎，嫂子，和你说，不少从高原上下来的人心肺都有损伤，不是土生土长的毕竟不行。 归晓懂了，他记得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去西藏和出租车司机聊天，司机也说自己是内地的来赚钱，但不会待多久就要回去，要不然对心肺实在不好。难怪绕了路来锡林浩特，陆延辰来看过也就心里踏实了，离开公墓和那个老战友告别，归晓反倒挺自然地跑去和守墓地的人聊天，内容从公墓到内蒙古的殡葬业聊得人家一愣一愣的。临上车前拿钱包出来掏票子结算住在度假村的钱，老战友死活不肯收，绕着车躲，最后挨不住了，抱着副驾驶那边的车门一个劲儿叫嫂子。 哎，嫂子，你看陆队这人俗不俗，我比他有钱多了好吧。 说着他拉起袖子给归晓看腕子上的表，归晓倒是认得，这是姬家的，他还是第一次发现有人能炫富炫得如此可爱，直接笑个不停，最后点点头。 你们是有钱，扬眉吐气全占了，上次来我还感慨物价高呢。 哎，这就对了呀。做兄弟的有今生没来世，别搞这俗的，我恨不得你能住我这一辈子的。当然那是过去以为你会大光棍到底，现在没这想法。 对方死活不要，只说就当是结婚份子钱了。这句话陆延辰倒是挺受用，微微笑着拍了拍小伙子的肩，就此告别。陆延辰扣安全带时问归晓， 你和守墓地的聊什么呢？ 想了解了解这里的殡葬行业。 陆延辰看了他一眼，没记错的话，上次小蔡介绍归晓算是他们同事，而小蔡是做持滚式破碎机的，上一趟去二连浩特就是有批货要送到外蒙古去，因为是第一笔和外蒙古的生意，不放心，所以亲自跟了一趟。归晓笑着将围巾绕着解下来， 我是做投资的，就是每天帮老板到处看看要怎么花钱，去年刚有老板投资的殡葬公司上市了，刚刚想起来就想了解了解这里的。 归晓他们公司恒定的状态是大老板永远不见人影，小老板就是当初他刚来工作时在咨询公司带他的老板，将他一手带进这家公司，所以很器重归晓。后来归晓业绩好，得到了大老板的奖励，有了一次购买即将上市公司的原始股权的资格。归晓慎重考虑后留了一半给自己，将另一部分转让给了还在创业期的大学同学，条件是未来这个同学所涉足的项目都要让他自主选择是否参投，那时大学同学穷到不行，也看不到未来前景， 突然有了被转让原始股权的机会，自然愿意。三年后，限售期结束，归晓抛掉赚了不少，那个同学也混得风生水起，接二连三的都在给归晓赚钱，而且看同学的发展，一定会源源不断的继续给他赚钱。 所以我有两处收入来源，生活会比较轻松。 陆延辰听完他笼统的概述，笑了笑，他想到入伍前最后见归晓的那天。那天归晓掉头在风里骑车离开，玫粉色的自行车骑得摇摆不停，像随时会摔倒，手臂一抬一抬举着到脸边上，不用想就知道是在擦眼泪。陆延辰一脚踩上马路牙子，边抽烟边望着归晓的背影，直到真的什么都瞧不见，再沿路边去找公交路牌。意外的，所有的站名他都陌生，一个个看过去，突然就有种自己和归晓生活在两个世界的错觉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